我们奉司令部的命令，无论谁都滚下车。说着话，正来着先兵俩大个儿，一伸手，噌，先把这机枪夺下车。魏不活跳下车来，一瞪眼，混蛋！这小子伸手刚要把枪摸，没成想从背后过来两只手，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。咯吱一下背过去，这差一点把小子两只胳膊给拧折呀！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，弟兄们有情况，赶紧抄家伙！他这一喊可不要紧，车上的匪兵正说话，这一下嗷的一声炸了窝喽！匪兵们把他端起枪了要动手，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，有警察、乡兵和马鞭，把这红笔张的还挺多，把这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和距离不远，全都对着这辆车。就听有人大声喊，匪军们要注意，赶紧交枪，别啰嗦，谁先动手谁先死，谁想抵抗谁甭活。匪兵们的真听话，全把了武器扔下车，双手一举到了俘虏，在最后叛徒子高嗓的一声叫下车，这小子腿脚真利落，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，我这叛徒啊扑腾一声掉下河。好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，一旁惊动了老太婆，华为，他是哪一个？报告司令员，叛徒福高想借水路要逃脱。不要吹，再让他多活几分钟，你们搭救江姐快搜车。报告司令员，全车你都搜遍了，没有江姐是空车呀。啊，老太婆双眉紧皱，派人拉过来魏不活。我问你，我们的政委在哪里？现在他是死还是活呀？这下子死硬又顽固啊，低着头啊，一个字也不肯说。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有100米了，他的水面上不时露出他的脑壳。老太婆站起身来，掏出枪，面对着大家话说，同志们，扶着高叛变革命，竟作恶，执行枪决罪应得，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，时间不能拖。说话之间一甩手，啪，可真叫准，我那个的脑子当时接了壳了，冒了两冒，沉下了水。回身再问魏不活，我问你，我们政委在哪里？现在是死还是活？你说不说呀？我全说。到了今天早上临行之前，沈副区长对着计划可他怕的是啊，东汉路明着押送走不脱，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往重庆，启程的时间在今天早上9点多 啊。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，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，追，分珠的眼睛好似分裂火，全都瞧着老太婆，请司令员赶快下命了吧。 老太婆微然一笑，把话说，想不到敌人真狡猾呀，果然玩出了鬼花活。同志们放心吧，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都封锁，刘队长带领着神枪射手200多，慢说他是一条船，即便是条冰舰也走不脱。今天的任务完成很不错，由金哥同志押俘虏，华为开汽车回山准备听消息，行动迅速别耽搁。是，英雄们一听心里乐，押了俘虏上山坡，这正是大石桥前出叛徒，老太婆下山劫行车。 唱一段这个黑大嫂吧，黑大嫂吧，太热太热，黑妞哪儿？ 黑妞我都忘了。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，我说了一位大嫂长得黑，生了个孩子赛过烟儿没，说这一天呢

轻就打不了这个青头冷的青，青头冷就装不了就冷头轻的重，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声三点的管了，这个声三点就碰不了这个点三声的声，打鼓了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了吧的鼓，这个蹦咕了吧就撵不了这个打咕了蹦的井，倒水风就扫不了随风打的地来，这个随风倒也点不了这个倒随风的灯，老师傅一见呐、有了气，要打徒弟整把命，眼张张八个徒弟他们哥几个一都要挨打，从外边又来了五位有僧，五位僧人把情景叫他们后院去数他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七儿一起数单藏，回来数双藏，谁要是数过来了谁是个大师兄，谁要是数不过这玲珑塔叫他夜间把跪到天明。 这场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整洁， 云是白的纯洁，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， 污染是灰的，我讨厌雾霾。 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树，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， 低碳出行，绿化环保，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昆明湖好美啊，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。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， 每年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。 啊，那昆明湖会消失吗？ 规划半个世纪，施工10多年，南水北调，中线。